间23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属于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， 王力宏的《唯一》吧。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左小美，今天要为你读的歌是《陪我看日出》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也许会经历一些波折，但是你并不会感到孤单，因为有我陪你一起看日出。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旧相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。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嘱咐，雨过了就有路。像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的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近处。哭过的眼看岁月更清楚，想一个人闪着泪光是一种幸福。又到我离开家的那个下午，你送着我，满天的叶子都在飞舞。雨下了路好走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嘱咐，雨过了就有路。像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近处。虽然一个人，我并不孤独，在心中你陪我看每一个日出。 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脚下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。 像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

家好，我是九八二活力榜的主持人月月王月，经常和大佐一同出现在您的身边，和您分享我们的所思所想所闻所见，以及我们的脑洞大开的时光，也非常享受和大家在一起聊天侃大山这样的一些时光，这样的一些环节。那么在今后呢，还是同样的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，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。与此同时呢，我觉得北京青年广播就像是我们所有，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，所有的员工一同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来哺育他成长的一个婴儿一般，都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茁壮成长，也希望在6月26号正式开播之后，正式上线之后，正式和大家见面之后，大家可以多多的助力我们，一同期待他绽放出最美丽的瞬间。最后呢，用一首奇妙能力歌来送给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，希望他可以拥有奇妙的能力，也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喜欢我们，支持我们。奇妙能力歌，作词陈丽，读歌人王月。我看过沙漠下暴雨，我看过大海亲吻鲨鱼，我看过黄昏追逐黎明，没看过你。我知道生命会老去，生命之外还有生命。我知道风里有诗句，不知道你。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，听过尘埃掩埋城堡，听过天空拒绝飞鸟，没听过你。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，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，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，不明白你。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，拒绝未知的疯狂，拒绝声色的张扬，不拒绝你。我变成荒凉的景象，变成无所谓的模样，变成透明的高墙，没能变成你。我听过空境的回忆，雨水绕绿孤山岭，听过被诅咒的秘密，没听过你。我抓住散落的欲望，缱绻的馥郁让我紧张，我抓住时间的遐想，没抓住你。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，看过大海亲吻鲨鱼，看过黄昏追逐黎明，没看过你。我知道美丽会老去，生命之外还有生命。我知道风里有诗句，不知道你。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，听过尘埃掩埋城堡，听过天空拒绝飞鸟，没听过你。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，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，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，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，拒绝未知的疯狂，拒绝声色的张扬，不拒绝你。我变成荒凉的景象，变成无所谓的模样，变成透明的高墙，

转身之间消失不见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各位好，我是北京青年广播节目主持人张彤。6月26号，北京青年广播就要正式开播了。作为这个大家庭里的一份子，我是由衷的感到开心和骄傲，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能陪大家一起倾听爱，感受爱，收获爱，也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最想成为的那个人。你曾是少年，作词萧阳，读歌人张彤。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，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只是挥一挥手，想扔掉废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。酒喝到七分，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像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，你也有张虚伪的脸。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。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阳台，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，想看遍这世界，去最遥远的地方，感觉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洋。许多年前，你曾是个朴素的少年，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，相信爱会永恒，相信每个陌生人，相信你会成为最想成为的人。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喝他几分，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。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。

大家好，我是北京青年广播《博虎点秋香》的制作人张悦。《博虎点秋香》这档节目是留给所有在北京北漂的寂寞的人的一档节目，在这档节目里，你总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。北京青年广播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设的第十档频道，我相信所有的青年人都会汇聚于此，因为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进行的第二次创业，他把所有的内容都呈现给现如今的年轻人，他希望这些内容能够让年轻人接纳，因为在北京我们生而不同。打包你的行李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步去，换过新的家具，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，难过就看喜剧，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，路过长春街西，我只能拧过头去闭上眼睛。若不在仍有爱时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事后未平静的喘息，想念是身体的潮汐，沉默是呼吸的伴侣，对抗突袭而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 打包你的行李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步去，换过新的家具，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，难过就看喜剧，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，路过长春街西，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。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事后未平静的喘息，简直是身体的什么是呼吸的，对抗突袭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车来人往在风的另一侧，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是不是你。旅行漫无目的，累积的旅程先留给你登记，工作抵抗空虚，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，相亲在 CBD， 你爱逛的小吃开了西餐厅，戒烟锻炼身体，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。我不在仍有爱是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时候未平静的喘息，想念是身体的什么是呼吸的，对抗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车来人往在风的里面，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如果能不期而遇， 起，手提好几袋课题，但是纠结的过不去，已云淡风轻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疼的年纪。我的独生儿与女，父母也随我娶妻，时过境迁以后，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了北京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节目微微一笑的主持人王爽。今天之所以想为大家读《晴日共剪窗》这首歌，是因为这首歌里充满了童心。在这里也祝所有活力982的听众朋友们永葆童心。晴日共剪窗，作词程璧，读歌人王爽。在忘了多久的以前，有过一首诗，它是这样唱：庭前花木满，院外小径芳，四时常相往，晴日共剪窗。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曾经有个四合小院，那里住着我和奶奶，还有一只小花猫。那时的小院种满了花，台阶下面有青草。那时的我呀，手里拿着一本《唐诗宋词三百首》。那时的奶奶教我念《白鹅曲项向天歌》，等到太阳明亮的时候还会教我剪窗花，那是我最难忘的过去，常常出现在梦里。于是后来我学会了写字，于是有了这首诗：庭前花木满，院外小径芳，四时常相往，晴日共剪窗。 忘的过去常常出现在梦里，于是后来我学会了写字，于是有了这首诗：庭前花木满，院外小径芳，四时常相望，晴日共剪窗。 命的跋涉中，即使惊愕洞穴，也不会让梦想融化。理想气喘吁吁，现实让人哭泣。可是我听见你在内心呐喊。